抱，也爱夏季出外带张地图，喜欢家里流行乐满步，探索伴侣深夜看星座图。我最爱画布，也爱发妆素，我最爱清水韵味最好，我最爱花草，也会爱珠宝，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，多么中意他，生命无价，中意自己，中意自己，一切有些小变化，我有难题吗？欢乐无价，安慰自己，活要活到灿烂吧，哒哒滴哒，中意笑，中意说，中意休假，地球是太美，尽情认识他。自披露最新热潮，喜欢趁你唇上十数秒，对我倦透心内作出治疗。我最爱画布，也爱化妆水。